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地铁19号线1期将在今年年底开通，北京首个危重创伤多学科救治团队成立，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昨天开张试营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地铁19号线1期今年年底开通，新闻广播记者今天前往探访新宫站，详细情况稍后将为您连线记者做详细的报道。为了挽救更多危重创伤患者的生命，提高救治效率以及效果，积水潭医院日前成立了本市首个危重创伤多学科救治团队，已经成功抢救了多名生命危重的垂危的重症患者。积水潭医院多发创伤患者的救治始终保持国内领先水平。近期医院利用传统优势，打破原有国内危重创伤救治的传统各学科会诊模式，建立了本市第一个专门应对危重创伤的多学科团队。该团队成立一个月以来，已经抢救了数名生命垂危的严重创伤患者，还成功与院前急救机构对接，形成了院前、来院后以及后期康复的完整救治体系。历时5年建设，北京菜篮子再添重量级成员。昨天上午，作为北京规划建设的四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的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开张试营业。这是目前亚洲单体最大的菜篮子，运营后将与新发地市场形成错位互补保供模式，构成首都农产品日常安全供应的双核格局。昨天，鲜农批利用国际先进的智能机器人，部分取代人工进行仓储搬运工作。国家管网集团昨天宣布，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今年已经累计输送天然气超1000亿立方米，这是西气东输年输气量首次突破1000亿立方米。西气东输工程是全国一张网的骨干天然气管道，目前我国干线天然气管网的一次入网量为每年1900亿立方米，西气东输管道系统输量占50%以上。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一级优。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历经一年时间的试运行，天津港到平谷海铁联运首班常态化班列今天早上抵达平谷码房，实现运输装卸费碳排放双下调，打通了服务首都辐射京津冀的海铁联运、公铁联运、铁联运为一体的智慧绿色物流枢纽新通道。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史玉你好。 冰冰你好，听众朋友好。 你今天在现场采访了解到哪些情况呢？ 好，那今天上午这趟从天津港开来的班列呢，是搭载了30车50个标准箱货物的，像调味品、家具、汽车配件、矿泉水、瓷砖等货物，那都是北京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在昨天的21点18分，那么这趟班列呢是从天津新港北站出发，今早到达平谷。那今后呢会按照定时、定点、定线、定价、定车次的5定模式，每周1、3、5运行。那么这个常态化班列的 开通呢，也是承载了平谷区、天津港集团、北京铁路、北京局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共同努力。那么天津港到平谷的这个海铁联运班列呢，未来会在全市的运输结构调整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实现运输装卸费碳排放的双下调。那么和过去的这个公路运输相比啊，这个价格和减排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那将会成为北京市的这个交通运输结构优化以及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个实践。那么这趟常态化班列开行之后呢，据测算每年可以减少1.56万辆次的集装箱货车上路，可以实现碳减排每年是0.24万吨。那么到2023年呢，平谷还将开通中欧班列和中亚班列，建设新型的智慧铁路监管场所，争取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北京起点。明明， 好的，感谢史玉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地铁19号线一期今年年底开通，记者郭雅静今天探访了19号线的新工站，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介绍一下19号线一期的基本情况。 好的，那么19号线是一条这个大站快线，是穿越中心城西部的一个大运量的线路，南起丰台区的新工站，北到海淀区的牡丹园站，那么全部是地下线，一共是有10座车站。那今年底开通的呢是6座车站。那新工站的首班车时间是5:30，末班车时间是23:25。牡丹园站的首班车时间是5:30，末班车时间是23:10。那目前这个开通初期呢，最高的这个高峰时间的行车间隔是6分钟，平峰的这个间隔是8分钟。和一般的这种普通的线路相比，它的这个速度更快，那么站间距更大，所以呢，是叫大站快车。从新宫到牡丹园单程用时大约是24分钟，比平常的已有线路来节省了30分钟左右，会满足大家的一个通勤的需求。主持人， 那么19号线的运营会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19号线是一个接驳大兴机场线的一个车，所以呢它设计了这个大件行李旅客的一个需求，会有2节的特别车厢，那这个车厢里面是和高铁类似的这种同款的座椅，那乘客可以把大件的行李放在座位的旁边，也是避免了车厢里的拥挤。那么在站台呢，19号线是设计突出了这个荟萃精华的主题，包括一些换乘的通道还有站台的楼梯都会突出这样的特点，比如说在积水潭站是双里戏水，而在牡丹园站呢是牡丹和景泰蓝元素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除此之外呢，19号线是设置了很多人性化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母婴关爱室，还有一些无障碍的卫生间，也参照大兴机场线的这个设计标准。同时呢，在站台呢还有一些自助的饮料机、食品机和潮玩机等等，后期呢还会设置一些自助的鲜花机、照相机，也是为乘客提供一些多元的这个商业的服务。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